Jeffy。 你好， 你好， 系有啲嘢想讲系嘛？ 系啊系啊， 点啊？ 即系之前我打过嚟，以前就讲过大头怪婴嗰个经历， 讲得好耐啦已经啊。 系啊系啊，咁咧我以前讲就系、是、讲到系就系话见过呢个大头怪婴之后咧， 系 就影响咗我哋一生啦。 嗱，不如咁样讲翻少少啲咁多，因为其实可能件事都好长篇咁样咧，就应该喺上环嗰个附近系咪？ 系啊系啊。 咁就一间呢个医院嘅附近咁样。 系啊。 咁就好似系收埋咗一个嘅大头怪婴，咁就系俾你哋当时系见到嘅咁样 嚟 做。 咁而家点样点样影响法呢？ 就自从见咗佢之后呢，我都上次同你哋讲过啦、 嗯、 就每一个我哋见到嘅同学呢都有一种比较特殊嘅功能啦。 系边方面功能啊？ 个个都唔同嘅。 系你呢？ 以我个人嚟讲呢，就係、是、有一种可以讲嘅过目不忘啦。 嗯， 任何几难嘅课本都好呢，睇一次兩次已經可以默可以。 但係你點證實係因為見到呢個大頭怪嬰之後，令到你哋有呢啲功能咧？ 係好明顯嘅。 嗯。 啊，即係另外，即係其他同學咧，有啲我就唔係咁方便透露啦。 嗯 即係另外一個咧，就有一個，即係而家我哋同佢有聯絡嘅，佢就有一個即係耳仔可以聽到一啲將來發生嘅嘢嘅。 哦。 即係喺佢耳邊有人同佢講任何事，可以講到俾佢聽嘅個答案。嗰、那個象限係可以去到大概30年到啦。 嗯。 三十年之後嘅事。是很準確可以講的。 但是嗱，30年會點知道呢？因為嗱，我斷估都未至於啊，會唔會30年之後已經發生咗啦？ 係咪嗰陣時已經聽過一次㗎啦？已經 係。係啊，即係佢以前即係大家做同學嘅時間咧，好多時交流咧，突然間會啲失驚無神講嗰啲嘢出嚟，即係同啲同學講，個個都當佢犯急瘋咁。 係。 但係而家我記憶翻咧，所見到嘅嘢咧，係同佢30年前講嘅嘢係好吻合嘅。 係咪每一單都中咗先？其實咁講啊。 幾乎單單都。 例如咧，可唔可以講一個例子啊？ 啊，講個例子就係、是、嗰、那個中國大陸咧。 嗯。 嗰、那個回歸咧，回歸之後嗰、那個同埋中國經濟啦，當時係我哋發生嘅時間係1963年咧， 嗯， 嗰時仲係文化革命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火紅火綠嘅時間咧，佢點可以講到將來中國啊，嗰、 那 個經濟會比香港好？佢仲係講係回歸嘅時間，佢仲話睇翻歷史嗰、那個課本咧，話香港咧即係仲有幾十年就到期嘅，你交翻俾大陸噶啦。嗰時啲人話黐線啦，大陸咁窮，點會攞得翻嗰個香港啊？咁樣講，佢就話唔係嘅，將來係呢個中國嘅發展好大好有錢。佢即係嗰時細路仔當然唔識講話好發 點發達啦、 發達啦、點樣發展好啊？佢淨係講話中國會係將來係好繁榮嘅地方咯。咁樣講，咁啊講得好準啦。同埋佢講另外一個講法咧，就係講話呢個香港啊。就嗰個回歸咧，佢話咧第一屆咧嗰、那個華人總督咧、就係佢哋嗰只個唔係叫特首嘅，叫華人總督，佢就話咧係一個即係嗰啲望族嘅仔嚟嘅咁樣，咁佢已經講得好準㗎啦。咁佢嗰陣時當時即係大家多啲推斷咧，係由中央派人落嚟㗎嘛，就唔會諗就係香港話一國兩制㗎嘛。咁我哋講翻呢啲題外話唔講咧，咁我以我本人嚟講咧，就係、是、一種過目不忘嘅咁嘅本事啦。咁我哋呢班同學一路嘅成績都非常好嘅。咁我曾經參加過呢個電視台嗰啲叫做咩乜乜常識問答、校際常識問答比賽啦。咁我哋呢幾個同學咧就俾學校揀出嚟嘅，因為我哋嘅成績係差唔多最好嘅，個個都唔使點讀書都成績好好嘅。咁兩屆都係我哋攞咗冠軍啦。咁學校揀得出嚟，咁而家本身學生咧即係讀書入咗腦啦，基本上會考。應該冇問題嘅，但係歧視就發生在咁樣啦。我哋考會考嗰年1972年啦，咁嗰年就係落大雨嘅，嗰年都係有一個好大型嘅籌款活動啦，就係話水災冧咗玉和道嗰年啦，咁我最近點解會有呢個意識打翻電話上嚟嚟俾你哋咧？就我最近睇到新聞咧，就話個華人書院啦、有個地庫有啲輻射嘅， 係有幾個學生喺度啦，患癌 咁有奇怪嘅事就發生喺呢個環節裏邊啦。因為當年咧，我哋呢班同學會考咧，個個都抱住好大嘅希望，即係諗住個個成績會好好嘅。但係就結果出嚟嘅答案就係完全相反。我哋14個即係好好嘅同學啦，見過呢個大陸鬼影嘅同學啦，14個。每個人只有2科合格。 唔係，但係咩關係呢？你覺得？ 關係就係咁啦。我哋就喺嗰年咧，就係會考前就大概4月5月到咧，去跑馬地嗰個球場踢波。我踢下波，突然間嚟一場好大嘅雨，好大好大嘅。我哋走都冇機會走嘅，全部揼濕曬個身。咁一路翻屋企咧，原本呢啲咁嘅情況喺學生嚟講係好普遍嘅。但係當我哋會考，即係過咗差唔多大概3-4日到就要會考啦，就全部唔合格。 你的意思關上大雨啊？ 嚇，濕濕咗之後咧，個個發高燒，原來不約而同同埋會口個入就個發高燒。 嗯。 咁啊，好啦，基本上嚟講，發高燒一個學生咧，我諗影響唔係好大嘅，因為讀書入咗腦咧，憑嗰個意志同嗰、那個基本嗰、那個記憶咧，係可以答到嗰啲問題嘅。 嗯。 但係大家、那個即係之後交流翻個經驗出嚟就話咧，入到個嗰個 市場 嗰度咧。就個個發爛打爛震嘅， 但你當時嘅市場喺邊啊？ 啊，唔定嘅，冇定嘅，即係佢電腦分配嘅。 咁即係話每次考試嘅去到市場都總係發爛震嘅。 係啦，呢幾個同學個個上發爛震嘅，但係我哋奇怪出現就係咧，因為我哋考嘅科目唔同啦，入試唔同啦，我本身到華人考嗰兩科咧，就係嗰兩科合格。 合格啊！嗰兩科合格。 合格，啱啱合格。 你而家話同而家啱啱發生嗰個所謂新聞消息啦，係啦，關係喺邊咧？ 係。即係佢嗱，佢個下面有輻射噶，咁我哋接觸個大喉掛鷹咧，我哋有呢種特異嘅功能咧，我好懷疑就係呢、這個同輻射有影響噶。咁我個人喺華人派對考嗰兩科就中文中史，就呢兩科合格。咁我有啲其他同學唔係同大家入派華人咧，但係佢喺其他科目派華人，又係嗰兩科合格。 我即係總之去到呢一間學校嘅地方考試嘅都合格嘅。 係啦，但係每個人都係兩科，因為每一間學校考兩科嘅啫。 係。 咁呢個係不約而同係好吻合嘅事。 咁但係同輻射咩關係咧？你覺得？ 我覺得佢加強咗個能量咯。 嗯。 喺呢個情況裏邊，都能夠發揮到部分出嚟咯。 喂，但係 Jeffrey 嗱，如果你話加強咗能量嘅喺呢個輻射裏邊嘅，咁冇理由話即係只係僅僅合格嘅啫喎，你所講。應該會更加強大起嚟，尤其是你之前你話得到一啲即係所謂特異功能啦，當佢嚇。 我覺得呢樣嘢咧，就係一個安排嚟嘅。 嗯。 俾我哋一個有咁嘅能力，有咁嘅特殊嘅能力嘅人咧，係唔會好完美俾你嘅。我哋呢班同學睇翻而家到目前為止個個個遭遇咧，個個都係可以講佢好老道嘅，好老道嘅，即係出嚟甚至乎有啲repeat。屋企家庭環境佢講，我哋當然咧當時嘅教育制度，我哋唔可以 repeat， 因為學校都唔會收翻我哋得兩科。 嗯， 咁啊好多都已經係放棄咗出嚟社會做嘢，但係兩科嘅成績可以做得啲乜嘢出嚟啊？ 咁但係我就同你去辯駁下先啦。咁如果你譬如話一個學生嚟講，佢淋一場咁大嘅雨咧，係絕對有權影響嗰個精神啊，或者嗰個狀態考試嘅喎，其實係咪？ 呢樣我哋初初係懷疑咁嘅，嗱點解會派到華人嗰兩科合格？全部都係喎。 嗱，但係會唔會之後已經可能會好翻定點樣咧？有冇咁嘅可能咧？ 而家好翻， 唔係即係當時去到華人考試嘅時候，可能個精神狀態或者食咗一排藥啦，已經好翻啦。咁會唔會有機會係咁咯？ 有先後噶嘛？ 但 科目唔同嘅，嗰個入派學校又唔同噶嘛。 但係 Jeffrey 啊，嗱，所有你記得嘅即係舊同學啦，呢班有特異功能嘅朋友，連埋你自己嘅話，係咪嗰日咧個個突完雨之後，大家都係一齊所謂發高燒啊？ 大家原本唔知發高燒嘅，但係考完之後咧，大家再即係聚會咧，大概一個星期到一考會考聚會，個個都話。病到不得了，個個都話考都唔知考乜嘢嘅，同埋交卷咧，個個都係嘅，入到去冇辦法捱到收卷嘅，因為自動交卷嘅，即係基本上都唔知嗰啲題目問乜嘢。 嗱，即係大家都有發燒啦，係咪先？ 大家都發燒。 咁但係咪考完試之後就即刻冇燒啦？ 係啊，考完試之後即刻冇燒嘅，退曬燒嘅，全部。 嗯。 同埋派成績嘅時間，攞 shot 嘅時間咧，個個都好奇怪，個個都係兩科，兩科都係醫嘅啫。咁呢樣嘢真係嗰種吻合係令人難以。 我想問一問你先，咁嗱，你而家會唔會仲覺得所謂一啲嘅電波仲影響緊你嘅咧？ 有 嘅。嗱，如果有説話，你會唔會好多時行去譬如某一啲嘅地方，如果仲係能夠嗰個地方發放到呢所謂嘅能量出嚟，係咪令到你可能精神會好啲啊？個心情會好啲，會唔會係咁樣情況咧？ 經常有嘅， 都會有。 我曾經試過入過瑪麗醫院因為一種突然間暈咗啦，喺街度暈咗啦，即係做緊嘢嘅，入咗醫院啦，喺瑪麗醫院住咗三個月。 系， 心脏科啦、精神科啦，同埋嗰个血液科咧，几个医生都嚟检查，觉得都冇任何嘅结论，都系净系话我咧系好正常，好正常。就其中一个心脏医生咧，就发现我心跳咧系同正常人系快咗好多嘅。 系， 但系都话如果佢都解答唔到个答案出嚟，话如果个心跳咁快嘅咧，一般人系负荷唔到啊，会死嘅。 嗯， 但我就可以即係活到而家咧， 可唔可以咁講咧？即係譬如話，佢去研究喺呢一個醫院上面嗰陣時咧，去 check 你嘅身體咧，係咪你特別唔同定係點樣？佢有冇講到一個 point 啊，或者邊類啊咁樣㗎？ 好多問題啊！佢話，但係佢哋幾個嗰時嗰啲係外籍醫生嚟嘅，佢哋幾個喺度即係講咧，講咗好耐好耐，因為佢好多專有名詞我都唔識聽，即係佢哋都係好奇怪，即係 睇到佢眼神係覺得望住我係咁奇怪，點解會咁樣可以生存到呢？佢即係佢而家嗰老即係第一個結論出嚟就係咧，個醫生講我俾佢聽嘅，就話我左心室咧係塞咗嘅，啊右心房咧就大咗嘅。 喂，咁但係都證實唔到同你當年見到呢個大頭 BB 有關嘅喎，係咪啊？ 就係我諗呢個就係能量俾到我咯。 但邊個話俾你聽咧？你覺得係係你覺得嘅啫喎，而家係嘛？ 係啊，係我覺得。 係咯。 即係話可能當其時你覺得佢見到個大頭怪影嘅時間，或者接觸到佢嘅時間，部分裏邊嘅即係所謂嘅空間都係有呢一個所謂嘅即係輻射之類咁樣。 係啊，係啊。 嗱，同埋咧，你點知個大頭怪影同呢啲輻射有關係咧？ 我諗呢個就係我都唔肯定到嘅，因為點解咧？我哋見到之後咧，就改變咗啦。每個人，即係原本嗰個長處都唔喺嗰度嘅，但係之後會每個人都有唔同嘅長處。 因為 我舉例咗啦，譬如話我就係睇啲嘢可以 明白， 記咗幾十年，另外一個同事可以聽到一啲嘢幾十年後嘅咧。另外有一個男仔咧，佢本身長得好醜樣嘅，但係到咗畢咗業之後咧，就變咗一個即係萬人迷啦，即係佢基本上異性咧。你係任何嘅異性嘅，見到佢咧都會對佢着迷啦。呢個係我哋都唔解釋唔到，佢有咩優點？呢個即係除咗佢之外咧，仲有其他好多同學咧，有一啲係讀醫科嘅咧，咁樣佢啲記嗰啲藥名，根本上佢都唔使點樣温習啦。佢可以一上完堂，佢翻嚟已經記得曬，甚至乎佢問翻啲問題，問翻醫學院教授，醫學院教授都唔可以即時答佢嘅問題。即係佢嗰啲天賦好似俾到佢係好強咯。 喂 ，Jeffrey， 其實你會唔會仲記得即係當時你傾過就係點解有呢個大頭 BB 出現？會唔會就可能係有時一啲嘅可能大咗肚嘅媽媽咁樣啦？可能佢哋已經係受咗呢個輻射影響，而令到呢個 BB 出現咗呢個所謂畸形嘅現象。咁所以佢即係生咗出嚟嘅時間咧，可能側邊人接觸咗呢個所謂嘅大頭嘅怪影，都令到你哋有呢一方面嘅特異功能啦。係咪你意思 啊？我哋嘅結論就係唔係怪婴，有我哋知道呢个系一个，唔知佢系魔定系神，我哋唔知。 即系你就唔相信系怪婴嚟嘅，如果咁讲。 喂，咁嗱，你咪推翻咗你啱啱讲嘅一啲嘅说话啦。如果你系一啲魔同个神嘅关系，同呢啲所谓辐射冇关系嘅咯。 有，因为所谓神力或者魔力，纯粹一种能量嚟嘅啫嘛。能量嚟嘅。 喂，如果 Jeffrey 你咁讲嘅话，即系你可能有机会相信，就系话一啲所谓嘅辐射都系嚟自一啲所谓能量体，能量体就嚟自一啲所谓神灵啊，或者其他魔啊等等佢哋嘅力量咯。 系啊，因为我自己嗱，我讲到而家为止咧，我觉得讲得太长啦，我都即系知道你哋嘅时间好多， 都差唔多 啦，系啦，啊，因为我仲未讲完嘅，即系我就系点解会印证到我系接触到呢样嘢系一种靈體嚟嘅咧，即係之後我喺大約過咗十年之後，喺1977年咧，就接觸到一個靈異、切切實實靈異嘅物體咧。佢同我講就係話唔埋唔到我身，而我本身同呢個靈體咧，本身係有一種一段緣分喺度嘅。咁佢都要借屍還魂，即喺澳門嘅地方咧，即係我第一工作嘅地方咧，咁先至可以接觸得到。咁呢個就係另外一個故事嚟。 不如咁樣，其實我哋對於呢一個經歷，或者你自己本身，或者你同埋其他朋友都相有興趣，介唔介意我哋可能喺咪後同你聯絡一下呢一方面再傾下啦。 好啊，好啊， 好 嘛。 好，唔該曬先啊 ，Jeffrey 嚇。 OK， 拜拜。 終極靈異台。